十万个为什么 什么 新编版 十万 十万个为什么 十万 这个书里有十万个问题的回答， 我的天哪！ 而且这是一本新的十万个为什么， 一万就够多了， 和以前的那一本完全不一样。你不想问我点问题吗？ 你为什么买这本书？ 为什么买这本书？我看看有没有这个答案啊？为什么？为什么？哦，找到了。你为什么买这本书？答案，因为你发现这本书能回答问题。所以我就买了这本书啊。 那你为什么觉得这本书能回答问题？ 哦，我找找看有没有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觉得，哦，在这儿，你为什么觉得这本书能回答你的问题？因为你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你为什么知道我想问你为什么？ 我为什么知道你想问我为什么？ 是。 我找找。 这个答案就有， 好像没有这个答案的。这有一个说，为什么有人问你为什么要问他为什么？ 哎呦，我的天哪！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因为他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你为什么整天问我为什么，然后查这本书回答你的为什么？ 哦，我查查有没有这个问题啊。这有一个，为什么你要问他为什么，问你为什么，这本书可以回答你为什么，问他为什么。 小群姐姐 啊， 我为什么现在还要坐在这里？为什么而不出去？这是为什么？再见，蹦。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日本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高科正信和荒井良二，是由彭毅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普普兰绘本馆，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塔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一条大大的大大的鱼。小男孩阿信，这一天爸爸说要带他到海边去钓鱼。爸爸戴上草帽，阿信也戴上草帽。阿信问 爸爸，能钓到好多鱼吗？ 爸爸说， 能啊，一条接着一条。 哦，阿信简直看到有一群鱼围在自己的身边，好像整个大海里的鱼都在等着他去钓。因为是头一次去钓鱼，阿信开心极了。他就告诉同学们说， 我要跟爸爸去钓鱼了，我们能钓一条接一条，一条接一条。 阿信跟爸爸真的去钓鱼了，他们拿着鱼竿，带着鱼篓，戴上大大的草帽，来到了海边。 可是别说一条接一条了， 阿信钓了半天，钓啊钓啊，只钓到了一条鱼。这条鱼很小， 有多小呢？ 这么说吧，现在你伸出你的左手，瞧，这条鱼就只有从大拇指到食指这么长。唉，当然，小群姐姐的大拇指到食指比你的长一点儿，不过反正就是这么一条小鱼。阿信把这条小鱼放回了大海里。 哦，等你长大了再来吧。 没办法，爸爸说， 哎，这样的日子也是有的，钓不到鱼，不过这没关系。 回家的路上，爸爸和阿信去了一趟鱼店。 美味的鱼 这么多乌贼、章鱼、金枪鱼、鲷鱼、蛤蜊啊，什么都有。老板热情地招呼他们。爸爸买了一条挺大的鱼。 哦，就这个吧，不错，够做一盘子全家人吃了。 晚上妈妈把这条鱼做熟了，做得很好吃。爸爸得意地说， 哎呀，没想到会钓到这么大的一条鱼。 他伸开两只手比着那条鱼的大小，而且还一个劲儿地冲阿信眨眼睛。妈妈在一边偷偷地笑了。第二天，当阿信出门的时候碰到了百合子。百合子瞪着圆圆的眼睛问阿信， 阿信阿信，你钓到鱼了吗？大吗？ 有这么大吧。 阿信张开右手，把大拇指和小指使劲儿地伸着，张到了最大。他指着大拇指到小指的指头尖说， 有这么大。 因为阿信喜欢百合子，所以他希望那两个指头尖看起来远一点，那条鱼看起来大一点。过了一会儿，阿成跑过来了。他举起左手，又举起右手，比着两个手指头中间的距离对阿信说， 嘿，听说你钓到了一条这么大的鱼。 这两个手指头中间的距离比那条鱼大太多了。不过阿信不好意思地摆了摆手说，又过了一会儿，惠美也跑来了。她伸出两只手宽宽地比在胸前。 哇，阿信，听说你钓到了这么大的一条鱼，太厉害了。 阿信看到惠美比的那条鱼比昨天爸爸买的那条鱼还要大，他摆着手，头上流出了汗。紧接着阿纯也来了，他好激动呢，激动的脸上发着光。他激动的把两只手使劲的伸开，伸到不能再伸开的地方。 嘿，听说你钓到了这么大的一条鱼啊。 阿信紧张的脸都变绿了，他的汗不停的流，他摆着手。可是阿纯什么都没有发现，他只是高兴地说， 哦，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就这样，在朋友们传来传去的话里面，阿信钓到的那条鱼越变越大，越变越大，从只有大拇指尖到食指尖，变成从大拇指尖到小拇指尖，再变成两个食指尖，再变成总之真的是越变越大。它变成了狮鱼，变成了金枪鱼，变成了翻车鱼。啊，这可怎么办呢？不知道为什么，阿成感觉到好像有一条小鱼卡在了他的嗓子眼里。这条小鱼提醒着阿成，不管在他醒着的时候还是睡着的时候，总是一下一下一下不停地啄阿成的嗓子眼儿，让他坐着也不舒服，躺着也不舒服，总是心里慌慌张张的。阿成做了个梦，梦见海底所有的鱼都向他跑过来，中间就是那条他钓到的小小的鱼。阿成吓得满头是汗叫了起来。 第二天，爸爸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擦着他的钓鱼竿，他一边擦一边说， 嘿嘿，不管钓得到钓不到鱼，大海都是那么好啊，大海啊，就是大海。 这会儿 阿成正在屋子里面玩他的玩具机器人呢。爸爸站起来向大海挥挥手，阿成也站起来向大海挥挥手。对呀，阿成发现爸爸说的话太对了，不管钓得到鱼钓不到鱼，大海都是那么好。他伸出食指和拇指，虽然我钓到的鱼只有这么大，可是总有一天它会长大的，它会长到像胳膊那么长，比胳膊还长，比人还大，它会长成一条大大的大大的鱼。看着大拇指和食指之间那条看不见的小鱼，阿成感觉到他的嗓子眼儿没那么难受了。第二天，爸爸又带阿成去钓鱼了，他们拿上鱼竿，提上水桶，戴上草帽。 来吧，阿成，我们要去海边钓鱼，去钓一条接一条的鱼。 对，爸爸，我们要去钓鱼，钓一条接一条的鱼。 你聪明吗？ 嗯 啊，你聪明吗？ 嗯，你在跟谁说话？ 跟你说。 跟我说吗？ 啊，是的。 我当然聪明了。 那为什么昨天有一个朋友管你叫大笨熊？ 哎，昨天谁敢管我叫大笨熊？你现在都他耳朵，我告诉你，现在就告诉我他的名字，我明天就找他算账去。 就是你那个老同学。 管我叫大笨。 是你在读书的时候，大笨熊 他告诉你这件事情了。 啊，对呀，为什么？ 是这样的，我在读书的时候呢，因为我很懒，我呢晚上就不好好做功课。第二天上课的时候，老师提问题呢，我就回答不出来。 所以 就给我起个外号叫大笨熊。 熊多可爱呀！而且我觉得熊不笨呢，我觉得他们为什么把那么可爱的一种动物要套在你身上呢？ 怎么了？难道我叫大笨熊，这对熊来说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吗？ 啊，是的，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熊很聪明，你看它会爬树，去找蜂巢，去吃蜂蜜。 对， 有些熊还会下河里捉鱼。 哦，我听说在美洲的一些地方，有一些鱼在河里游啊游啊。 对， 当它们跳起来的时候，熊就会啊噗啊噗吃掉它们。 对呀， 所以熊还是很聪明的。 啊，对呀。你换角度想想，把你扔到河里，有鱼跳起来，你能咬得住吗？ 别说我 哦， 要是把你扔到河里，有鱼跳起来，你能叼得住吗？ 哎，现在试试，你扔胡萝卜，看我能不能叼住。 好，好 来来，你扔得准一点行吗？ 你看是你自己接不住，再来一根，啪， 掉楼下去了。 不好意思，谁让你把窗户开着，我再扔一根，这次我使劲点，唐耳朵你接好了啊。看好了，我来了。唐耳朵兔子是不是跟着那根胡萝卜一起掉到楼下去了？唐耳朵你没事吧？没有声音了。 哎，我回来了。 我 叼着了，我叼着了。 啊，你叼到胡萝卜了？ 是的。 这好像是小狗的本事吧。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 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掏耳朵听你说大话。 有一天放学了之后，呱呱和团团又在一起聊天。团团问呱呱说， 听说你有一只非常机灵的看门狗，是吗？ 一点儿也不错，但是如果夜里听到任何可疑的声响，你只要把它叫醒，它就会狂吠不止。 呱呱对着照相馆里的服务人员说， 叔叔，怎么把我照成了这个样子？ 叔叔说，呵，长什么样就照出来什么样。 难道我长得模模糊糊吗？ 前几天呱呱家里边接到了通知，说呢他们的院子里需要轮流停电。正当要停电的时候，呱呱非常高兴地拿着蜡烛在客厅。妈妈问他干什么呢呀，这么高兴？呱呱非常兴奋地回答妈妈说， 马上就可以点蜡烛看电视了。 昨天晚上呱呱睡到半夜醒来了，因为灯已经熄了，他睁开眼以后一件东西也看不见，于是他就哭了起来。妈妈听着了以后连忙跑到他的卧室问他，哎呦怎么了，为什么要哭啊？呱呱一边哭还一边回答妈妈说， 不好了，我的眼睛一件东西也看不见了。 有一个小男孩，他看见了一个有一些谢顶的人，他就对妈妈说， 妈妈你看这个人头上一根头发也没有。 妈妈马上对他说，嘘，小声点，这样多不好呀，人家只是没有头发，人家又不是听不见。对5岁大的呱呱说，爸爸说今天晚上要在家里边请客，知道吗？在咱们家要招待一位有生意来往的南斯拉夫人。傍晚的时候，爸爸和那个客人走进了家门，呱呱跑到厨房对着妈妈小声地说， 妈妈快来看，那个男什么夫人是男的。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中建一渠幼儿园的肖肖宇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小老头。 一个小老头拿把斧头向山砍木头，先砍这一头再砍那一头，一不小心摔了个大跟头。后边来了个小丫头，手里拿个大馒头，扶起小老头给他大馒头，两个人一起上山头。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小老头，一个小老头拿把斧头上山砍木头，